免加盟费哦。腾讯新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造成西直门北大街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李琦，落花。 笑看多少落花洒落飘满地。 第十九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 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 第十八位，满江，记。第十七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十六位，金石，怕了。第十五位，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第十四位，萨顶顶，只是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 第十三位，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看不懂，所以想更了解你。 第十二位，叮当，一样的月光。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爱的路。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麒麟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真是春雨贵如油啊，对于北京地区来讲这句话太恰当了。今天虽然下雨，雨天路滑，可是我觉得大家心情还是好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在 Top 40当中我们听到公告牌，徐佳莹的复古舞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排在本周的第十七。其实呢，在他的专辑当中，除了走心的情歌，搞怪的一面也是不能够少的。首先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治愈效果的歌曲，叫大头仔。在成人的世界更需要带着童心，因为孩子跌倒哭着爬起来就好了，可是大人为什么总要带着一身的内伤呢？ 不曾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装着美丽的火，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不啰嗦，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贴准背后多快乐让你挥霍。世界再大再乱也乱不到你害怕，在一起是最长大的方法。 亲爱的他，看你经过的左眼右撇 徐佳莹的一首《大头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男女生唱的一首歌，叫《大人情歌》，爱一两以及金贵生。 头脑不停是欢喜该颤抖，我知道这次可能真的很不同，怎么抵挡不了想靠近你的冲动，我开始讨厌自己这么不洒脱。 我让你挑选香水，穿上洋装，我知道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当所有怀疑不安偷偷在萌芽，我开始讨厌自己为了你抓狂。 也许我们不确定何为真爱的道理，只能本能的相拥而泣。也许我们在找寻一个永恒的定律，忘了还能爱，那就是幸运。哇，勇敢去追，绝不后悔，就算拥有世界，机会在被窝里感到安全，我们不要全世界，我们只要彼此每一个细节。 真爱的道理，只能本能的 阿姨良2014年专辑的标题曲叫大人情歌啊，他和金坤盛一起来带来的。其实呢跟之前听到徐佳莹的大头仔利益上有点类似，就是鼓励成人面对爱情生活的挫折时需要像小朋友一样啊，跌倒之后呢重新爬起来，就这么简单啊。下面说到2015年品冠推出了一张呢还蛮有自省意味的专辑叫无法理解的大人啊。通过这个跟成人对比，他发现长大之后自己越来越无法理解自己了， 也是有了孩子之后呢，他开始格外的会觉得孩子的纯粹是那么的珍惜稀有哈。我应该是什么模样， 是否太遥远，我的志愿，时间一眨眼便止血，时常与愿违，我来到世界面前，小小小男孩已不见，你我滚成了波浪，在人的海洋互相冲撞，人和自己就越来越不像，我应该是什么模样，应该怎么坚强，热血和狂妄变安静的半倔强，被生活抛光太闪亮，反而迷失方向，我应该是什么模样，应该怎么飞翔，要比从前更有肩膀，承担责任的重量，很想念那些和我分手的理想， 对错两条街，不同商店，年年买一些上做纪念，一个个梦想结成茧，抽的鲜艳，期待有天能开出蝴蝶，年轻容不下的错，慢慢的长成一片天空，他离开我脚印画出彩虹，我应该是什么模样，应该怎么坚强，热血和狂妄变安静的半倔强，被生活抛光太闪亮，反而迷失方向，我应该是什么模样，应该怎么飞翔，要比从前更有肩膀，承担责任的重量，很想念那些和我分手的理想，是什么模样，鱼在眼尾绽放，每一种年纪有不同的光，青春真的很漂亮，有点傻，反而星光灿烂，你应该是什么模样，发现往后退让，我们要比昨天温暖，只愿就留在 在课堂如自己，永远喜欢现在的模样。 喜剧之王和不将就之后呢，李荣浩跟香港的作词人黄伟文合作的第三首歌叫《野生动物》啊，将男女比喻作为野生动物，讲述在爱情当中谁被谁驯服啊。 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黄伟文啊，擅长将文字的美感以非常独特的视角来创造出新颖的感觉来。他给陈奕迅写过《玩物四部曲》，还有非常著名的《病态三部曲》，讲述爱可以可遇而不可求的势力埋伏，爱无法控制的防不胜防哈。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打回原形》啊。爱是不对等的，当仰望一个人时，是拿着放大镜来审视自我的不足，所以才会让自己爱的卑微啊。打回原形，伊森。 不要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破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该会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早这样降生，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双腿放回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过。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 打回原形，来自陈奕迅，普通话版本叫寂寞让你更快乐、哦、粤语词是黄伟文写的、哦、我个人投票的话，当然100%支持粤语歌词，普通话的歌词跟他不是一个 level 的、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听一下本周 Top 40排的第34何洁的破冰啊，这是可以代表他面对风雨雨的一种宣言哈、啊，以破冰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勇敢。别走开，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稍后见。 听见鲸鱼在湖水上争执树冬眠，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蒙的世界，人要往冰河搁浅，尘土白茫茫一片，就连你看前程都无限。寸踏雪都是探险，热闹相见，这是一段破冰之旅长假，当我来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4月9号到12号，视听与数字内容交易会戛纳春季电视片交易会在法国戛纳影节宫举行。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的北京影视代表团携20多家优秀的北京影视公司和30部优秀作品参加了戛纳春季电视片交易会。本次亮相戛纳电视节是北京影视作品和优秀企业走出去的传统项目，更是在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到新层次新常态下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机遇。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代表团在戛纳推荐的30部作品均是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特征的良心剧作。这30部作品中有深度揭示历史转型期背景下人物与行业发展命运的大型当代题材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反映温暖和谐人文关怀的《情满四合院》，反映当下中国年轻人走出国门成长与蜕变的《归去来》，还有极具专业精准行业把控的《外科医生》，更有立足国际化大格局中美联合打造的《长河落日》。最后来关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发布官方海报，取材自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1965年拍摄的犯罪剧情片《狂人皮埃罗》。这是继2016年《灭世》之后，戛纳电影节再次选用戈达尔的作品作为官方海报素材。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们来听一下赵雷2016年专辑标题曲《无法长大》。这并不是拒绝长大，而是长大之后不要丢失内心的纯真啊。他在里面反复吟唱：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人和人总是有差距，日子里总要遇难题，总是盼望太多，最后如不如意都被时间浇熄。 Oh baby， 你说你不是很在意，我想和你游遍世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我知道你和我都不喜欢逃避，时光拿走了你的美丽，岁月带走了我的脾气，对不起，我还欠你一场婚礼。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说着说着，我就醉在了你的怀里。30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

走远。 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却上苍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S.H.E 的一首歌曲《你曾是少年》，当年他们唱着不想长大，现在出道也即将满17年。当然了 ，Selena、Happy 跟 Ella 呢，现在都重心放在个人的发展上面。每一次合体对于歌迷来讲都是重燃青春啊！很多人读中学，甚至是读小学，最爱的 idol 呢就是 S.H.E 了。现在大家都长大了，你想出道17年啊？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支来自新加坡的女子组合，叫做 By Two。 08年推出首张专辑《16未成年》，到今年他们出道刚好10年。当年 唱这首《大人的世界》的时候，他们还是一字头，一转眼二字头来到中间段哈。大人的世界其实很辛苦，所以更需要保持一颗童心，让自己返老还童吧。Bye too， 稍后见。这里是中歌榜，我是麒麟。 羡慕同学身边总有英俊有钱的好爸爸 all the time， 怎么日子从不变化，男孩总爱变乖 yeah, yeah, 好像睁开眼就发现我承认你的经典在明天。经验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三十位，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 Will you remember me？ 而爱总是说的来不及。 第二十九位，赵磊，十九岁。 你是有罪话说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 第二十八位，金莎，独孤。第二十七位，彭佳慧，爱是光。 爱是光，盼是沙，就算满身都是沙。 第二十六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 第二十五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愁，一生尘灰。 第二十四位，刘惜君，《菩提记》。第二十三位，魏如萱，《Don't Cry, Don't Cry》。第二十二位，霍尊，《焚城雪》。 酒一杯，祭奠流星节。 第

2008年的3月份，方大同推出了进军内地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未来》。你还有印象吗？10年前哈，在那之前的方大同是很小一部分歌迷的最爱哈，算是小众的歌手。那从那开始之后呢，被更多人所关注。在2008年的第13期中国榜上面，作为专辑的主打，这首《够不够》呢，从第37上升到第17，连升两级，升幅高达20个王位。这也可以说是当年听众朋友对于方大同从陌生到爱这样的一个缩影了哈。好，2008年。香港有位歌手谢安琪，他的喜帖街几乎横扫了香港歌坛的所有奖项啊。之后呢，谢安琪推出了专辑叫 Yelling 啊，这首年度之歌呢，算是对自己前一年成绩的一个褒奖。在2009年的第13期中国榜上面，这首歌从第37上升到第23，升幅14个榜位。火箭歌，来听一下 K， 谢安琪年度之歌。 曾经攀上的天梯，曾经拥抱的身体，曾经在乎一切，被突然摧毁，刹那比刹更细。良夜美景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愉快的消磨。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走过，谁曾是你这一首歌，你记不清楚我。 们永远的家，而你就是幸福光明，在我不知不觉之中踏上归途。我有着和你同样的心愿，永远都不会改变，和你永远在幸福世界里。虽然我如此的平凡， 2009年第十三期中国榜上面，许巍这首《幸福》上升十个榜位，排在第十四啊。九年前的许巍呢，具有淡定从容的一面，也有奋发前行的一面。在2009年度的中国榜典礼上面，许巍获得了年度最佳创作歌手，这张《爱如少年》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大奖。接下来我们来到2010年的第十三期中国榜差佛里，这首火箭歌其实对于北京的朋友们来说呢，当时的旋律是很熟悉的，这就是由牛奶咖啡创作，杨坤为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所演唱的主题曲哈、啊，当时的播放率是非常高的，叫点亮智慧人生啊，频道的旋律主旋律啊。 人生好像一条不平淡曲折的小路，最美丽的风景往往未必在山的顶峰，一步一步脚印，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探寻，跌倒了爬起来继续旅程，点亮智慧人生，点亮希望的灯，让所有的梦从此不再懵懂，点亮智慧人生，点亮智慧的灯，点亮幸福生活从此不同。 像一条一条不平淡曲折的小路，最美丽的风景往往未必在山的顶峰，一步一步脚印，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探寻，跌倒了爬起来继续旅程，点亮智慧人生，点亮希望的灯，愿所有的梦从此不再懵懂， 这首歌点亮智慧人生，杨坤没有收录在他的任何的唱片里面，这是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当年的主题曲哈。2010年第13期中国榜超 40 从第36名上升到第10名，升幅多达26个榜位。 可以结束吗？已经不需要回答，满天的雪在下，将我的心蒸发，如果爱可以放下，为何那么多挣扎，那冷风烙心如刀割，仿佛爱的惩罚，我终于明白，对你的爱绝不可能更改，我的心像片雪花为你存在，冰封成依赖，当全世界都把你忘怀，我绝不离开，风雪也埋不了期待，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心像片雪花为你存在，冰封成依赖，让全世界都把你忘怀，我绝不离开，风雪掩埋不了期待，是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爱，风雪掩埋不了期待，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爱、哦耶、 2008年，李冰冰推出了一张专辑叫《自己》，林俊杰给他写了这么一首歌叫《一生的爱》。后来呢，林俊杰推出了《他说》概念自选集，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还原了这首《一生的爱》的原貌，也许更是这首歌正确的打开方式。林俊杰演唱的《一生的爱》呢，2011年第13期中国榜上面从第32上升到第15，17个榜位的升幅。好，那接下来小军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最近推出了成立20周年的纪念单曲《爱的路》，目前在榜第11名。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他们的唱片其实不多，但是每一张呢都有格外的意义。比如说从台北到淡水，比如说君不见啊，还有呢 C 大调的城。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收录在 C 大调的城专辑里面，歌名叫《和一个女孩子结婚吧》。在2012年第13期中国榜上面上升11个榜位，从第14晋升到第3。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别走开。 芳香覆盖我们全身，长长清凉的手臂越过内心啊，我们在风中悠悠，细细晨曦，我们忘记最初的日子，最初只有爱情。和一个女孩子结婚吧，在清香中生活，听风吹出她心中的声音，看她从窗边走到窗前，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明后两天由邹爽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冯宪珍主演的话剧《前任不敲门》将再次在北京喜剧院上演。作品改编自英国国宝级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的经典喜剧《逍遥的精灵》，讲述了流行小说家康查尔和妻子露丝在家里举办小型家宴，期间灵媒大师进行了一场招魂会，不料却招来了康查尔早逝的前妻的灵魂，一场闹剧就此开始。在剧中，冯宪珍饰演的阿卡蒂夫人是位搅局者，她说这个戏很好玩很轻松，但是她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又时隐时现，带人们思考大都市下婚姻危机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继续来关注，由张一山和丁丁主演的青春冒险电影毕业作品将和大家见面，这也是张一山继余罪之后再次饰演警院的学生。影片讲述了警校的学生殷浩和女友为了拍摄毕业作品登上了一座与世隔绝的30年的孤岛，由此卷入了一场离奇旧案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来听听璀璨年华过往10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曲。我们来听到集结啊，前些年在音乐上有着不错的成绩，自身深处啊，伊斯科啊，把自己民族的风格跟潮流的元素相结合，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无论是音乐还有造型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但是这两年他似乎又隐藏了自己的歌手的属性哈、啊。2013年的自身深处的专辑，这首腾阿伯伯在第13期中国榜 Top 40从第19上升到第8，升幅11个榜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曲。来听一下集结。 目光坚定，你毫不留情，你说我这样的男人你没有兴趣，你那一句说我很老气，疼得我呜呜呜呜呜呜捶胸顿地，说我这个不行，说我那个不灵，说我只会缠着你，厚着脸皮，没性格，没有脾气，说我只会妒忌，说我只会怀疑，说我只懂得哀求，没有理由，看到我就想走。你不明白男人有多难，外面要战斗，对你要祈求，最后把自己 骗了你，说我总是在感情碰到困境第一个逃离，说我光棍注定，说我没长眼睛，说我白吃了大米，一清二楚还不懂爱情。我不明白爱一个人多难，爱着你说就分了你说送，男人就应该怎么 14年第13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7个榜位，排在第16。Joanna 王若琳，今宵多珍重，收录在那一年推出的《午夜剧院》专辑。交响乐队的伴奏，复古经典恢宏的气势里，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戏谑的味道。哎呀，也许这就是王若琳对别人给她的定位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吧。麒麟呢，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周末快乐。2015年第13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升幅8位，排名第13。阿令的难得孤寂啊，收录在他加盟 Sony 音乐的第一张专辑，是他的个人第6张专辑《罪恶感》。稍后还将听到叮当《只是不够爱自己》。 累得不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在一个人的途上，突然不会怪我不回信息，路灯不会问我有问题怎么处理，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把来历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是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不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终于不又有动机，喘口气不又那么有出息，难得在人际的夹缝里找到空隙，让我慢条斯理无所事事，把时间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未来又要往哪里去，总是有太多事需要顾及，总会有太多人需要惦记，总是要活得太小心翼翼，什么关系都没关系，亲爱的世界我进了你，热闹容易难得孤寂，只有我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甚至懒得知道我 缺少个人关系，并不是对爱情抗拒。要忘记你比想象中艰辛， 2016年的专辑《当我的好朋友》，其中的多首主打歌都在中国榜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这首歌是2016年第13期，Top 40里面前进11个榜位，从第20上升到第9。叮当，只是不够爱自己，这也是继《想恋一个爱》之后，这张专辑里叮当的第二首中国榜的火箭歌。我们的数据都在这里，我们的榜单都历史都留着，所以呢，要统计出来非常的容易啊。好，中国榜璀璨年华，回顾过去十年里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最后关注的是2017年，去年第13期中国榜上面，火箭歌属于上升幅度11个榜位，从第25名到第14名，刘惜君的《幽兰曲》。我是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周末快乐。 从前有个大怪兽，爱冒险的孩子都能见到，还有一个古老城堡，会魔法的神仙什么都知道。